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早晨有轻雾，东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43，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14位科学家获2020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科技加金融助力北京建设创新创业之都，教培行业迎来了裁员潮，千万从业者该何去何从，权益应该如何保障，新闻广播记者进行调查报道。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召开2020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在会上揭晓，14位科学家150项成果获奖。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贺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大家说一说获奖的科学家们都在哪些领域，他们勇攀高峰，突破了科技的无人区呢？ 是这样，我先讲一讲这个突出贡献中关村奖，是北京市科学技术的最高奖。这个获奖者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邵峰，在病原菌独立机制和抗菌天然免疫细胞交往以及肿瘤免疫领域啊，做出了杰出的工作，开辟了炎症性细胞坏死研究的新方向，为肿瘤免疫治疗药物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另外呢，这个杰出青年中关村奖旨在奖励具有引领未来科技发展巨大潜力的青年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光慧揭示了衰老的新机制，以及调控靶标，开发了这个干预衰老以及相关疾病的原创核心技术。另外呢，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永生，他引领了有机纳米光子学材料和器件的这个研究，推动了有机激光材料在人造皮肤与下一代显示技术当中的应用，发展了纳米光子学表征新技术，并且完成技术转化。另外还有这个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印奇，他打造了以原创 AI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框架等等一系列的技术体系，技术成果呢广泛应用于智能设备、智能建筑和智能城市当中。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贺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今天上午举办。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在主题演讲当中表示，未来要以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北京建设创新创业之都。田国立表示，北京的科研资源集中、科技人才聚集、营商环境优越是创新创业的热土。过去20多年，科技改变了传统金融运行的底层逻辑和商业模式。就中国建设银行来说，正在努力将自身转型成为最懂金融的科技集团。针对于科创企业的金融支持，田国立提到，今年以来北京有1398家小微科创企业从建行新申请到总额超过100亿元的贷款。小米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在今天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的主题演讲环节当中表示，小米的发展离不开中关村这片创新的热土，在这里创业想找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中关村是信息高地，拥有卓越的营商环境。小米在创业初期时，所有的融资都在中关村完成。雷军在会上提出了3点建议，要重点突破硬核科技，逐步的加大研发的投入，重视基础研发，努力实现重点关键技术领域的突破，要重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努力打造全球人才高地，吸引全球人才来中国创新创业，营造创新环境，形成鼓励技术研发、鼓励新产业试水、宽容挫折的氛围。我们再来关注，在双减政策落地以后，部分培训机构出现了经营危机，倒闭，有的培训机构进行了业务调整，从业人员面临着失业风险。此前新闻热线就曾经报道过老牌教培机构巨人教育倒闭，员工权益无法保障的情况。近日又有教培行业的从业者向新闻热线6515963反映，自己所在的教培机构日前开始协商离职，大量的员工被迫离职，正在处于失业待业的状态，前途未知。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川子你好。 乐陶你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情况。 向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个刘先生啊，他之前是学而思网校的一个销售的主管。那他告诉我说，从几个月开始啊，公司呢就通知他们主管一级，先从主管一级开始协商，让他们离职，也就是变相的裁员。那么这个也是受到双减政策的影响，学而思停止了一些业务，所以不需要这么多的员工了。那么被裁掉的这些人，这些员工呢，他们就认为公司的这种行为、这种处理是不合理的。大家申请了劳动仲裁，但是结果并不理想。那么我呢，也走访了本市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发现啊，刘先生所说的这类问题啊，并不是个案。很多校外的培训机构目前都处于一个停业或者是关店的状态，比如说高思、学而思、学大等等，很多店面呢目前都没有开课，那么老师呢也是处于停工的状态。那么此前呢，一位在巨人教育行政岗工作了11年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说啊，巨人教育的倒闭也给他们的职业生涯都带来了不小的打击。那么他们目前呢也是没有找到新的合适的工作。那么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教培人员市场分析报告也印证了这个现象。数据显示呢，2021年7月发布的这个招聘职位数比政策发布前3月减少了30%多。目前是过半的教培行业的求职人员处于这种离职待业的状态。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呢，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呢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专场招聘会等，为这些从业人员提供就业岗位。但是啊，很多从业者跟我说，他们发现这样提供的这个岗位的数量呢，远远不能够满足这种巨大的需求量。目前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待业的工作人员，他们很难完成自己的行业职业转型。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我也询问了相关方面的专家。那么很多教育方面的专家还有劳动保障方面的专家啊，都表示这个本身呢不是一个市场的变化，而是人为政策所引起的一个后果。所以政府呢要对这个问题有所负责，政府也需要借鉴其他产业的一些相关的经验，然后提供更多的这个就业的渠道，然后帮助这些企业也好，员工也好，完成个人生涯还有这种行业方面的转型。主持人， 那根据你的调查，这种问题怎么来解决呢？ 首先呢，是这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也表示说啊，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重视这个工作，各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都要做出重新的安排，重新的规划。因为现在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大约1000万人，全国范围内1000万人，涉及到70%的人都要去重新找这个工作。他说现在目前最重要的呢，是拓宽这个解决的渠道，也就是提供更多的各种各样针对不同类型的工作岗位，为这些人进行选择。另外一点呢，就是求职者跟我表示说，可能北京市人社局组织的相关活动和招聘会，他们其实并不知情，甚至很多人对这个并不了解。那么专家也认为说啊，应该加大这种宣传的力度，让这样的优惠的政策能够普及到更多的有需要的人。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川子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3，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和北京的声音。 假期结束了，同学们回到课堂，他们从森林里带回树叶，从海边带回贝壳，从大山带回化石，还有难忘的故事。 老师，我在湖南看到一棵树，爸爸说有位婆婆曾经站在树下等红军归来，因为3名女红军把他们的一条被子剪成一半留给婆婆，还告诉婆婆等革命胜利了送一条被子给婆婆。 半条被子发生的年代离少年很久远，